者的清流影明月，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五点十二分。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陪陪陪伴你了。同你数下了，日子就来到2022年8月20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7月23日了。新界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花我的思念，为白云翩翩，飘过平原，飘过高山，飘到你的头顶窗前，默默地投给你我最爱的诗篇，一千遍一万遍，的思念为蓝星点点，散在黑夜，散在凌晨，散在你的轻轻地弹给你我那爱的琴键，一千遍一万遍，繁花朵朵开满山谷，开满丘陵，开满你的鬓发庭院，暗暗地记给你书签，一千遍一万遍，一千遍一万遍。 千遍，一万遍，一千遍。 一千片一万片，我哋有舒云嘅歌声。好，咁啊，讲下天气先。哇，今朝出门口咧，上车嘅时候都仲好啲。哇，一开车咧就嘣嘣声嗰啲雨，咁啊落车又好翻啲。啊，真系好啦。咁啊，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噶。展望系点？明日骤雨系会逐渐减少，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星期六嘅头半个小时都系带嚟老歌嘅时间。这个时候我们有龚秋霞的歌声，秋水伊人。 I'll get to you somehow. Until I do, I'm telling you so you'll understand. Michelle, my belle, 我要对你表示真有爱，有爱。And I will say the only words I know that you'll understand, my Michelle。 听过有詹小平的这一首《有爱》，讲紧詹小平当然佩佩最喜欢当然是他的《忘不了的你》。我觉得每一个的歌手都有一两首令到大家都很熟悉或者很喜欢的歌曲的。你呢？你又喜欢詹小平的什么歌曲呢？周璇姐姐，你又喜欢什么歌呢？会不会是这首？的调子啊，我哋有呢一个嘅周璇加上严华嘅叮咛啊。打多首歌翻嚟咧，就会到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呢个时候我哋有林美娜嘅歌声啊。爱情像个范亚玲啊。 像个宝丽。绕住你的心，有时温柔甜如梦，有时却是你苦痛。就拿我这一颗心，当着你。 清香的宝莲，音乐绕住你的心，又是温柔甜如梦，又是却是你不同，就拿我这一颗心 时间都过得真系好快啊！讲紧咧，即系呢个时段半个小时咧，确实就好多好歌可以带俾你啦，又好快咁样就已经播晒啦。因为咧，仲有唔够一分钟咧，就会到五点半钟啦。咁啊，可能有啲朋友仔都好中意星期六咧呢一个半小时嘅老歌相聚嘅时间嘅。咁啊，希望都可以 keep 住啦，希望咧都可以为你带嚟最喜欢嘅老歌啦，或者可能你都未听过嘅有啲歌，不过有啲歌咧可能你都会听过，不过未必系原唱嘅呢个版本咯，系咪？咁唔紧要啦，音乐咧都系无界限嘅，无论咩时空咩时段去听咧。你未听过嘅就系新歌咯，系咪？好啦，望个钟，快要到五点半，我哋先听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新闻。政府表示，至今收到26宗港人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的求助个案，其中14人确认安全，部分已经回香港，其余12人需要进一步协助，当中8人相信仍然在缅甸，3人在柬埔寨，1人在泰国，他们全部都可以和家人联络，目前安全，但是人身自由受限制。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说，特区政府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跟进，据知有前往当地的港人会被要求进行电话或者网上诈骗活动，并需要达到指定金额，有求助的港人要家人汇钱到当地之后才可以回香港。卓孝业又说，仍然在调查这些案件涉及什么人或者集团。《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下个月出访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领导人会面。报道引述筹备峰会的人士报道，习近平的办公室今个星期暗示他可能亲身出席，并正着手准备在峰会期间同普京、巴基斯坦、印度和土耳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出席会议的计划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才临时加插，指中方领导人担心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可能引发意外军事冲突。报道引述中方官员说，如果访问城市将凸显习近平的目标，即是和这些非美国盟友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对抗西方，推动围堵中国。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亿7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令俄军出兵乌克兰以来，华府向基辅提供的军援总额达到106亿美元。美国国防部表示，新一轮军援包括高机动性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导弹、火炮和扫雷系统，亦都会有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和不同类型的弹药等。有国防高层官员说，乌克兰军队充分利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削弱俄军的进攻，美国的军援计划是希望确保乌方取得源源不绝的弹药以满足需求。

眼泪，醉呀醉，让这梦醉，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强烈季候风信号底下，听呢一首《风的季节》啱晒。汪明荃呢一首嘅《倾城之恋》，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下周初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咧，对于佩佩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特别咧就会挂住自己嘅屋企人，特别系爸爸妈妈，所以今晚咧系会翻去同佢食饭嘅。带嚟有罗文主唱嘅《亲情》，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未先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 爱与亲情中是有真爱。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是有真爱。人类自私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带来有秋官郑少秋的这一首《誓不低头》啊。近排咧就知道呢一位朋友会开演唱会，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去捧场咧？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结识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唯愿我与你朝晚相对。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堕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蔡枫华倩影啦，咁啊，其实咧拎起蔡枫华嘅唱片咧，都发现原来佢真系都几多好歌，大家都陪住成长噶，咁好似头先刚刚呢一首《倩影》，当然系啦。或者仲有你哋记唔记得嘅《也许》啦，《绝对空虚》啦，《月食》啦，《高温境界》啦，《何必曾相识》啦，哇！呢啲都系好好听嘅歌曲，仲有我好记得咧，就系当年一套嘅电视剧《IQ 成熟时》里边揾到，同埋呢个《青春三重奏》啦。虽然我其实冇乜印象系讲啲咩，都应该系啲校园嘅一啲嘅故事啦。我有印象好似有庄正仪啦，有错呢大家可以纠正我嘅。有庄正仪啦，同埋有阿邓慧思喎，係我哋嘅电台同事啦，係做呢、這、一个唔知青春三重奏定係 IQ 成熟时呢，我成日都捞乱晒两套嘅电视劇嘅。我记得我係喺重播嘅时候睇过嘅，咁当然即係即係首演嘅时候真係好似冇乜印象。应该都唔系好大个嗰阵时，咁讲紧都有缘啦。虽然我入行嘅时候蔡枫华都已经离开咗电台啦，咁但系都有缘，曾经都嚟过电台同佢公司即系做过访问啦。咁都其实觉得佢人都唔错嘅。当然啦，咁以前亦都好中意听佢嘅歌曲啦。咁听到佢开演唱会咧，都等佢开心嘅。如果都有兴趣嘅咧，就自己留意一下啦。咁呢个时候要留意咩咧？就系留意一阵间六点钟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出现啦。咁当然咧，有梁医生出现，梗系同我哋啲老友记嘅健康咧好有关系。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肠胃炎噶噃，夏日炎 炎咧，真系好容易会食物中毒啊！咁究竟如果你遇到呢个情况，要点样处理咧？咁啊，阵间话你知。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南部马尔默一间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一名十五岁嘅疑犯被捕。事发喺当地星期五下昼五点左右，大批警员接报后赶到购物中心，喺二楼发现一男一女被击中，将佢哋送往医院。受伤男子其后伤重不治。警方相信事件系同犯罪集团有关嘅独立事件，排除系恐怖袭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骤雨逐渐减少，下周初大致天晴及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3706点，跌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8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96，瑞士法郎0.959，加元1.3，人民币6.817，英镑对美元1.183，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7.83美元，卖出174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

这一串日子，还想不到的优美。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嚟到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呢就有梁万福医生，当然呢他就是来自这个的香港老年学会，亦都是我们熟悉的老人科专科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 是啦，梁医生上个礼拜讲中暑啦，讲起呢咁热的天气呢，其实除了中暑的问题会出现之外呢，真系近排都多咗好多朋友，甚至佩佩都发生过咧，就系肚屙啦。咁咧就系明明都好似都冇咩问题嘅，究竟系咪啲食物出现咗问题咧？又觉得又好似系，又好似唔系。咁啲食物存放咗喺空气里边都唔系好耐啫嘛。咁究竟即系应该点样去保存呢一个食物嘅新鲜啦？同埋我哋点样去预防唔好有食物中毒呢样嘢出现咧？ 啊，其实是啦，在这个而家大热的天时，同埋呢在个新冠肺炎底下，好多人呢就唔堂食啦，外卖啦，或者外送啦，其实呢就会由个即係嗰个食物个制作过程去到食入口里面，可能要用一段时间，可能超过30分钟啦。即係呢个呢都系其实呢就系话我哋食物中毒嗰个出现嘅机会已经系相对系高啲啦。咁你话如果你嗰啲食物里面喺个制作过程有些少污染、如果你即时食呢，就佢未有时候俾佢个细菌喺度制造所谓个毒素啊。咁即係就你食咗佢，我身体就好强劲嘅消化系统就会杀咗嗰啲菌，都未有佢有未有毒素定有菌呢、我哋普通嘅菌呢其实呢佢会杀咗嘅。咁所以呢好多时候我哋即食嘅话，即係自己屋企即食啦，或者去到餐厅即食咧，咁好多时咧，就算有少少污染，都未必有问题。制作过程有污染，未必有问题。但系咧，你就系要搵人送嚟啊，或者攞啊，攞咗又要即系坐车啊，翻到屋企再要开埋咧，可能会有出事咧，超过30分钟、甚至乎更长啊，等埋齐人先至开始食。咁咧，一啲嘅熟食啊，所有熟食咧，都系用。而会令到有即系食物中毒呢样嘢嘅，咁食物中毒系乜嘢呢？其实大部分嘅情况咧，都系嗰个食物喺个制作过程里边咧，佢有啲细菌落咗去，咁啲细菌落咗去咧，佢一段时间里边咧，佢繁殖之后咧，佢就会制造咗个毒素，咁就有毒素之后咧，当我哋食嘅时候，唔系食个细菌，而系当食到个细菌有个毒素咧，系即时咧引起咗系食物中毒。咁我哋讲紧咧就系呢个食物中毒咧，就系通常食完一个被污染嘅食物4至6小时咧，个肚就会作怪啦。咁咧就会肚痛啊、肚泻啊，甚至乎呕吐。因为咧佢落到胃咧已经系会发作噶啦。咁就有大量。咁我哋以前咧，我哋即系医学院读书最常讲咧就系炒饭啊。通常最常见就是炒饭炒完之后摆到嘛，咁你可能去食自助餐咁去食炒饭，咁炒饭都炒咗好耐喎，摆喺度就兴住佢喎，咁兴住佢，如果佢有嗰个都系细菌嘅沾染咗呢，即係你就会有食物中毒啦，咁呢啲都系一个常见嘅情况嚟㗎喎。 咁如果听你咁讲，嗱，而家都好多呢啲两送饭、三送饭嘅地方噶，咁佢哋啲送菜都系即系煮好咗啦，然之后咧就兴住佢，等人嚟买啦。咁学你讲啦，咁通常都唔系堂食噶嘛，都系买翻屋企噶嘛。咁再买翻屋企，咁咪会好危险咯。如果你听你咁讲， 是啊，所有熟食其实即系从呢个医学个角度咧，其实所有系熟食啊摆喺度咧，嗰、那个即系沾污嘅机会同埋唔可以排除，你点干净都有啲菌嘅，因为本身食物食材里面有菌嘅。 嗯。 啊，咁你当然煮咗之后嗰个清理，但系可能你即系嗰个过程里面都仍然会有嘅。咁所以就算你好名贵嘅餐厅都有讲有，即系大游船又有啦，食物中毒系嘛？ 系冇错。 咁吓、啊，即系你街坊嗰啲又有，咁所以会存在。咁所以咧系即煮即食噶啦。咁再从一个夏天嘅角度咧，一定咧就系、是、即煮即食，同埋咧清洁，即系话。嗰、那個飯餸嘅清潔啦，即係個來源嗰部分清潔啦，即係話佢本身個食材嗰、那個即係乾淨清洗嚇、啊，就唔好污染，唔好溝亂。咁呢個咧都係重要，因為本身嗰啲食材嗰、那個即係存放都會有一啲問題啦。咁尤其是你見到啦，喺街市啦，濕街市咧去賣嗰啲食材啦，可能佢係一啲嘅。以雪藏嘅食物，咁拎咗出嚟喺台面度卖啦，系嘛？ 系 佢就溶解咗噶咯，溶解咗。我哋好多时候卖虾啊、卖鱼啊，咁啊摊咗喺度咧，佢溶解咗，溶解咗之后又可能卖唔晒，佢都会摆翻个雪柜，再如是者咁啊，佢经过两三次之后，又可能佢就会有即系嗰个喺个食材本身会有问题啦。咁、所以你话冷冻食物咧，其实咧就应该去买一啲。未解冻嘅，即系唔好贪方便，见到啊好靓喎，原来要解冻嘅睇靓啲噶嘛，系咪？ 冇错。 咁应该咧就完全未解冻嘅一啲嘅即系冷藏食物咧，其实好多时候我见到买虾就系咁嘅，嗰啲喺街市买虾，陪陪成日买虾嘅，买嘅嘛。 我都系买急冻嘅，系。 吓、啊，即系你有时咧，我哋见到买嗰啲海鲜啊、虾蟹啊咁啲，其实咧啲虾咧好大只嗰啲，一定系急冻嘅。咁但系佢可能摆喺度系已经系 俾个筲箕，俾个筲箕你晾住就摆一盘咁喺度卖咁样噶嘛。 系啦，嗰啲咧就其实即我都出过事，即系买翻嚟之后啊，真系变咗系原来系冇咁好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习惯，以前啲人习惯唔中意买。所謂全雪藏，其實而家全雪藏咧係更加安全，因為全雪藏係買翻嚟即刻擺落冰箱裏面，真係再食嗰陣時先解凍咗，即時去煮食咧係佢最安全嘅。尤其夏天啊，唔好擺耐啊，因為所謂雪藏嘅食物，你擺嚟解凍咧，解凍兩鐘頭都已經會變壞㗎啦。 咁但係嗱，聽你咁講啦，諗去外邊買食物翻嚟，例如斬料啦，即係呢個燒味一定係佢已經煮好咗㗎啦嘛。咁我翻嚟係咪應該再煮下佢，再整翻熱佢先食係會安全啲咧？ 會嘅，咁你喺個煮嘅過程都係殺咗一啲部分嘅菌啦。咁不過翻轉頭咧，其實如果佢有嗰個病毒，即係嗰個毒素喺度啊，嗰啲毒素咧其實就煮唔死嘅。 即係點煮佢都係會喺度噶啦。 啊，啲毒素係煮唔死咁，譬如話啊，你嗰個炒飯擺咗好耐嘅，拎翻嚟炒一炒佢，啊炒或者炒熱佢，咁你嗰啲毒素都唔清到咁，所以都係有時你呢、這個就最緊要新鮮煮新鮮食。但系咁我哋好多长者喺度啊，咁咧就系喺夏天嘅时候咧，就唔好太悭咧，就是、一煮三餐。 系 嘛？有啲朋友仔会系咁噶， 煮咗跟住夜啲就蒸翻热佢就食啦，系啦，系。 系我哋嗰啲即系吓，咁咧就系、是，尤其是咧独居啊嘅长者啦，有时咧烦咧都开始煮。餐餐都煮不如我一次个转大三餐，咁咧就危险嘅。即系除非煮咗即刻咧，就将佢分咗三份，咁即刻急冻，咁呢个系较为安全。如果否则嘅话咧，就系、是、我煮完之后摊冻，咁我又要摆落雪柜。咁其实个过程咧有个考，即系一个学问嘅。原来咧你煮完之后摊冻咗，要摆雪柜咧。咁就个过程已经系会容易污染啊，甚至乎会有食物中毒机会嘅话，咁我好多时候啊，我热就唔好摆落雪柜，其实就唔系嘅，你摆好封好，即时摆落雪柜，反而一个最好嘅方法嚟噶。 咁嗱，如果听你咁讲，带饭嘅朋友仔咪好危险咯。 咁都系噶，其实大饭咧始终都系一个影响，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带一啲食材啊，或者带一啲唔会变坏嘅东西啦。其实就简单地讲，可能好多人都带沙律啊，系嘛？ 系沙律最容易变坏啦。 我嗰啲蔬菜嘅沙律嗰啲啊， 即系嗰啲摆一轮都唔惊嗰啲系嘛？ 系啦，嗰啲摆一轮都唔惊啦，就嗰啲即系你唔系煮熟咗啊，即系新鲜嘅。蔬菜沙律啊，咁嗰啲咧有時咧就會比較好啲啦。咁你要諗下喎，帶食你可能即係去到公司先至整翻嘅食材咁啦。咁呢啲我哋公司都有微波爐啊，定嗰啲咁，其實你整翻熱一啲係到時先整嘅一啲嘅食材咧，咁其實仲安全嘅。 好啦，咁啊讲到即系真系好不幸地咁样就食完嘢就肚痛啦，又屙啦，又呕啦，尤其是屙啦吓，咁屙到咧个人都会好虚脱噶嘛，系屙嘅朋友系咪即系唔好俾佢食嘢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谂，叫要屙啦，你再食嘢落去咪再继续屙，不如唔好食嘢，咁究竟系唔系嘅咧？ 有啱有唔啱啦，其实呢就我哋如果系喺嗰个所谓即系食物中毒底下呢，嗰条肠啊胃啊同肠呢其实都有少少即系抗议成分喺度啊，所以呢如果你食返系比较肥腻啊油多嘅一啲食物呢，佢就吸收继续屙啦。咁所以呢我哋中国人就系好聪明嘅，即系我哋数千年嘅智慧系咩呢？当你即系肠胃唔舒服，食咩啊？阿妈教 我食江苏饼咯， 江苏饼啦。咁咧就阿妈教落系煲粥啦，系咪？ 系 啊，所以即系我哋啲陈皮煲粥系咁嗰啲咧，就其实咧就呢个都西方都一样嘅，其实就系即系话我哋用一啲粥类即系稀粥嗰啲咧，即系令条肠咧。 唞下，休息下， 水分就唔使劳碌佢咧，咁佢就唔会。我哋同如果你好多渣好多成咧，佢嗰个要消化功能唔系咁好，未吸收好咧，就屙得咁紧要。咁但系咧，食物中毒咧又要分噶，因为食物中毒系睇你系我头先讲系嗰啲毒素啊，定系细菌啦、啊。如果系毒素嘅话，通常四至六小时出现，咁通常你都屙清佢就好噶啦。 咁但系如果呕咧，呕啊完全食唔到嘢噶咯，系咪啊？定系真系佢一路呕，我一路饮多啲水落去，由得佢继续呕咧？ 嗱，咁你嘅呕咧，你都要补充水分嘅。咁咧就系呕得多咧，要补充头先讲嘅嗰样嘢啊，有电解质嘅水分。因为我哋会失一啲嘅即系钠同钾都多嘅，咁所以尤其是长者，咁佢饮翻多啲水分，或者可以即系电解质水分咧，都系好嘅。咁咁好唔好止屙呢？咁就其实呢，如果係明知係食物里面嘅问题呢， 就由得佢屙清佢算啦，咁样。 係你唔屙，你止住屙呢，止住屙呢，佢就会聚集同更加严重呢，佢有啲时候会入血添。咁所以呢，我哋就唔係止屙，而係睇屙到几多次。咁年轻嘅冇问题啊，屙四至六次屙水都你补飲返水就补充得到。不过年纪大嗰啲咧，如果真系肚屙嘅话咧，咁其实屙咗四至六次咧就顶唔顺噶咯。 系 咁咧，即系点咧？咁即系真系要去睇医生啊，甚至入医院啊，要吊盐水啊。咁即系呢个咧，补充水分对一个有长期病患嘅老人家重要啦。譬如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有肾脏有毛病嗰啲咧，如果你真系屙咗四至六次咧，屙水嘅时候咧，好多时喺个。即系饮水嘅补充系冇年青人咁容易可以补充得到嘅。 咁咧呢啲钱真系唔悭得嘅。咁啊，真系如果觉得真系唔舒服咧，嗱嗱声揾就近嘅，可能你嘅睇开嘅一啲嘅家庭医生啦。再唔掂啲咧，就真系唔好讲笑啦，就即系可能就揾翻就近嘅急症室咧去去睇翻啦吓。 系保障自己嘅，要等佢早少少去处理到个食物中毒嘅问题。 冇错冇错。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梁万福医生，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下个钟咧，咁啊，差唔多又到六点半咯，即系话我哋今朝早相聚嘅时间咧，又要差唔多告一段落啦。 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将会系8月25号星期四嘅早上。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啊。今日咧都要记得带翻把遮出街啦。虽然咧都系局部地区有啲雨啊，或者有雷暴啦，咁但系，唉，即系一阵阵嘅雨咧，就好容易会冷亲啊。同埋咧，而家咧，因为有时会落好大雨，我都会带多对袜出街嘅。来到星期六的日子呢，咁心情特别愉快嘅。点解？因为有两日嘅假期嘛，系咪？咁希望你喺呢两日嘅假期都好好把握，同你嘅挚爱好友或者系挚爱嘅屋企人欢聚，或者去把握时间做下你平时翻工冇机会做嘅嘢，例如运动啦，例如去饮下茶咁啦。呢个时候咧，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约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歌手林家谦在红馆举行演唱会，是 Mira 演唱会巨型荧幕堕下压伤舞蹈员的事故之后首个在红馆的表演活动。大会发言人表示，为了全面配合政府要求的短期措施，舞台已经重新作出调整和安排，删减不少升降台设计，亦都删走使用悬吊在高空用作摆动旋转或者承载人员的机械装置。发言人强调，每次演唱会都做足100%安全措施，确保台前幕后每位工作人员的安全，并不是今次才加强有关工作。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黄小红以视像方式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秘书第17次会议。黄小红表示，中方愿意和各方积极践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不断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执法安全合作。黄小红说，要加强凝聚共识，共同抵御域外势力插手干预地区事务，坚决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中方坚决回应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串访中国台湾地区，希望各方继续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立场和举措。他又提出要加强反恐合作，加强合作对话，助推阿富汗和平稳定等。青海西宁市大通县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23人，仍有8人失踪，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当局说，部分村民的房屋受损严重，加上持续降雨，必须转移安置。当地政府在学校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安置近1500人，并紧急调运帐篷、即食面、矿泉水、药品等物资，保障受灾民众的生活。西宁市大部分地区星期三晚开始落暴雨，到前日凌晨，大通县青林乡和青山乡出现山洪和泥石流，令河流改道，两个乡镇共6000多人受灾。柬埔寨政府表示，几十名据报被迫在当地赌场无薪工作的越南籍工人集体逃离赌场，并游水渡河返回越南。越南官方传媒报道，在与越南相邻的柬埔寨南部甘丹省，大约40名赌场员工从赌场摆脱保安人员， 游水逃走回去越南境内，其中一人被冲走失踪。越南警方说，这批人游水越过分隔两地的河流之后，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和查问。他们被迫在赌场长时间工作，但并没有得到应得报酬。有受害者形容，被骗在赌场工作的大约四个月时间好像地狱一样，每日被迫工作14个小时，否则会被打死。柬埔寨官员说，警方已经扣留一名赌场经理，正调查事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骤雨逐渐减少，下周初大致天晴和酷热。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接近早上6:35，欢迎收听8月20号星期六的